好啦，翻嚟血案解封，我哋第十二集嘅第四节啦，继续有我荣少， 我先人， 我系阿斌。 好啦，今集就讲人踩人啦。咁啊，嗱，嚟紧呢一节咧，我就讲多少少咧，关于呢个人踩人事件嘅其他发生嘅事件。发生嘅事件，今集我哋有些少呢个先人述异嘅感觉啊。好，我哋零二三先。嗱，当日咧发生惨剧嘅时候咧， 系我，但系我真系唔明佢点解咧，即系啲艺术嘅嘢，我真系识条铁，系嘛？即系啲有啲现场朋友问，哎，真系冇讲错，我哋啲节目，我哋啲节目系冇讲错啊，会噶，我唔系我唔讲错啊，啲节目唔讲啫，即系艺术嘅，我真系识条铁，系嘛？你无端端挂，喂，系好开心嘅气氛嚟， 新年点解咁幅咁嘢嘅话， 系元旦，并不是元旦， 系啊， 系嘛？咁啊挂幅啲咁嘅嘢喺度，喺个合图上。但个合图里面有啲好多狰狞啊，好即系系嗰啲 好惨嘅 惨嘅样嗰度。 零二二四佢去嗱近啲啦， 系近啲嘅。 嗱你睇个嗰啲好似啲浮雕咁咧，系啲人好惨嘅，好似喺地狱夹个头出嚟嗰啲咁样。 嗱呢一个咧叫做众生相合图雕刻图。 系咯，佢最大镬就系、是。有几多个就当日嘅死亡数字？ 系啊，啲人话数巧合，有啲人话数，哎，我见到个样有21个，有啲人话22个、23个，总之就最尾死亡21个。 系啦， 咁仲要咧呢一个众生图咧，呢个众生雕刻图咧，系啲人逼埋一齐嘅， 系啊， 压迫感而见到啲人好惨嘅样嚟。 系咯，我就唔明咯，你喂大佬，元旦啊，开心事件就倒数 系 咩？元旦又唔开心咩？元旦就开心噶嘛，系嘛？ 好，去埋0225， 系啦，呢个就近啲啦。 由你睇， 跟住咧，足足咧盛传咗好多年咯，呢件事 系咪？系啊，嗰幅画即刻落啊，准挂上，一俾人一扬就即刻要拆佢落嚟啊！ 系啊，嗱呢件蘭桂坊慘劇咧，呢件靈異事件咧，其實咧好多報紙當日咩乜周刊文周刊， 係 狂報導，係搞成個幾月啊，我記得係啊，咁跟住咧呢件事咧，蘭桂坊呢個慘劇，後來無論喺呢個影視上邊啦，甚至乎喺呢一個我哋叫做喺我哋嘅制度上邊咧，都作出咗好多嘅跟進嘅，係啦，包括以後咧，逢親一啲大型嘅場合有人多嘅時候咧，就會 call 埋民安隊啦， 有好多廣告啦， 有 first aid 啦，有救傷站啦， 救傷站啦，係啦，係啦，同埋咧係一定會封路封多啲嘅， 係啦，同埋嗰個人流咧， 翻嚟先，係繼續講係 人流單向。 是人流单向， 即是一定是这里出就那里走。 因为当日呢那个兰桂坊惨劇那个斜路的位置呢，那十七米斜路呢，其实除了人向下行很多，其实有些人想逆流而上。就因为当年 刚刚到的嘛。 因为当年那个位置呢，其实是没有这个人流管制 的。没 有的。现在你试一下，不然不让你这样走，即刻差佬赶你走啦，差人赶你走啦。是啦。那变了很多的我们的习惯又或者我们的措施呢，是那件事件开始诞生的。好啦。嗱，讲完这个呢人搭人事件呢，咁除了香港这一件事情之外呢，其实在外国甚至乎我们祖国呢都有发生过的。大家如果记忆犹新的话呢，我要讲一讲这一单啦。0226呢，嗱，这个咧就是上海外滩新年倒数嘅人踩人惨剧啦，就发生在上海外滩陈毅广场嗰度嘅。咁其实个事情嘅发生咧系2014年12月31日，其实未到倒数嘅时候，晚上11:30，即系临到倒数之前咧就发生呢件事啦。根据当时咧，后来我哋祖国啦，佢就呢、这个香港嚟嘅 ，sorry 啊，要搞错咗先。好，04/01，嗱嗱，头先嗰幅图咧就话俾大家听，去翻头先0226先，唔该 ，sorry sir， 吓，嗱0226咧就话俾大家听，而家就算你去蘭桂坊玩啊，警察都唔少噶，维持治安、维持秩序都唔少噶，即系话俾大家听，而家安全好多啦。好啦，翻翻0401好啦，嗱，上海外滩嗰度咧就有条楼梯嘅嗰个位，咁啊变咗又系好似蘭桂坊咁啦，一个人搭人惨剧啦，咁我哋造成咗咧36人死亡、49人受伤嘅。好啦，呢一个事件咧，其实咧，这个国内咧个反应都好快嘅，去到好快咁作出个报告啦，就系话原来当日咧个人逼到咩情况咧，1平方米 系 大概有7个人企喺度。 一平方米， 即系十尺范围， 咪咯， 十尺唔够九尺几， 系 企七个人咯。 点啊？哇！影两件我啦，咁嘅 size 就死啦。 咁点会唔逼死人啊？就变成咗咧有呢个惨剧啦。 其实系冬天， 系冬天 着好多厚衫啦。 系啦， 你外滩好冻噶嘛？ 冇错，其实系三十六人死亡，四十九人受伤。呢一个咧，当时唔系最 update 嘅状况嚟嘅。咁啊， 即系有啲水分嘅，因为佢唔系煲大，系煲细。 唔系呢一个系即时嘅，后来有啲当然系送到医院就轻埋啦，更加多人受伤啦，咁样嘅。所以咧呢件即系我哋人踩人惨剧咧，其实呢个世界上边咧系多嘅。好，翻翻嚟先系啦。我上集嘅尾我哋都倾过咧，原来咧就算系伊斯兰教、麦加朝圣咧，都成日发生呢啲事 嘅， 系啦。但系我哋就冇得出嚟讲，因为涉及宗教，我哋唔讲太多。 其实伊斯兰就冇乜所谓嘅， 系啊，佢唔觉得系咩一回事，因为佢为咗个朝圣而死咧，佢觉得系光荣。 因为一个伊斯兰人一定一生人咧去佢嘅一生人嘅愿望啦，有啲人真系去唔到啊，冇钱，佢都去一次麦加嘅，去到嗰度咧以佢哋嘅教义咧就再世为人噶啦，去完嗰度走一转。所以通常去之前会交低啲身后事嘅，即系讲低讲得点点点，就算即系死咗咧，佢都唔觉得有咩问题。佢潜水为咗朝圣而死，佢冇问题。 好啦，如果讲近年嚟咧，发生最最最大单嘅人搭人人踩人惨剧咧，就一定要讲一讲呢一单咧，发生喺柬埔寨金边嘅事件啦。咁呢件事情咧，我哋首先可以去呢个0405先。 嗯， 系啦， 呢个。 系喂，等等先，喂，我0403冇出到，唉，唔使啦，算啦，就咁。 哇，啲杂物你得多到。 嗱，呢一个咧就系咧喺柬埔寨首都金边嘅钻石岛嘅钻石桥。其实呢一条咧桥咧长约大概100米到嘅啫。 嗯。 个宽度其实好鬼窄嘅，你而家咁睇咧得10米左右嘅啫，甚至乎唔够。咁但系当日咧个桥上面咧逼满晒人，因为佢哋庆祝一个节日啊。佢呢件事情发生喺2010年嘅11月22号，佢哋发生。佢哋系庆祝呢个送水节。 嗯， 好啦，送水节我哋阵间慢慢讲系乜嘢嚟啊？佢哋柬埔寨就系三大节日之一。 嗯， 但系呢件事情咧造成嘅伤亡咧，嗱，听住个伤亡啊，个死亡人数咧系347人。 嗯， 伤395人。你谂下，我347人死亡喎。呢件事情系一个好重大嘅一个事件。好啦，去埋0406。 啊，同埋佢嗰度医疗设备系咪咁先进咧？ 系啊，你睇下地下嗰度咧，我先唔讲人搭人呢件事先啦，杂物都搭杂物啊！你谂下当日个状况几咁惨烈？嗱，因为佢发生喺2010年，变咗其实我哋现今有好多人都揸住部手机咧影到呢件事嘅。嗱，以下落嚟嗰个幅相咧就令到人好不安嘅。好，0407， 佢应该系有人趁火打劫抢嘢添，唔系冇理由出宪兵。 你睇下直头昏迷咗。你看到有些人已经是昏迷了， 是啊， 这里就影到个状况，人搭人，人踩人，最恐怖就是因为好，他救援的时间救援得实在不够快，他搞了扰攘了差不多成好多时间啦，讲紧系大半个钟啦。其实当中嗰啲已经死咗噶啦。 喂，你闭气半个钟俾我睇下。 系啦，佢系唔系人搭人，系人搭尸。 系啦， 尸搭人。 嗯， 系人同尸黐埋嘅。 嗰啲晕晒啦，已经 系死。你见到面色好成白，已经死咗，甚至乎系讲紧系嗰个肺部都已经压到变咗形，个人都变咗形。 嗯。 咁好啦，咁呢件事情到救援嘅时候咧，就去0408，系全部尸体瞓晒喺度。系啦，呢啲系已经冇晒反应，已经缩结快咗。好，嗱，跟住更加不安啊，去埋0409。 好啦，呢个真系， 佢就净摊出嚟系遍地尸骸，系啦，系全部都系佢哋庆祝活动嘅一啲我哋叫做人啦咁样嘅。 嗯， 好啦，咁当日咧，咁当然好多人去认尸啦，咁好多嘅家属啦，去埋0410咧。系啦，愁云惨雾啦，咁好地地庆祝紧节日，就点解会无端端会过咗身呢？系咪？系啦，好啦，咁大家头先我想讲上海，甚至乎系柬埔寨，甚至乎头先我就所讲咧，咁麦加朝圣咧，我哋观念上边都系一啲落后嘅地方。 嗯， 咁其实咧。大家睇一睇0411呢单咧， 都系咁样 发生紧近年嘅。嗱呢一单咧就发生喺德国爱的巡游人踩人惨剧。 哦，嗰、那个 爱的巡游咧系一个电子音乐会嘅盛事，系啦，佢就发生喺咧德国杜伊斯堡嘅一个盛大嘅年青人嘅节日，佢哋个巡游咧就一路行。一路表演音乐， 呢度仲多人。 好啦，佢哋呢件事情发生喺2010年咧嘅7月25日。 嗯， 咁成件事情系造成咗咧入19人死，就340人受伤嘅。好啦、嗯，事情发生嘅时候咧就经过个隧道，隧道出嚟咧啲人咧就满晒逼晒，跟住就全部搭埋一齐。 嗯， 有啲人咧为咗逃生咧就向上爬，见到有个铁架就爬上个铁架度。 嗯， 见到有个铝架就爬上个铝架度。好，下一张图。 是0412。 好啊，阿星人呢啲叫做乜嘢酒啊？系咪叫武骸玩剧酒？ 系啦， 喺个隧道一冲出嚟嘅时候咧，啲人就向住个山坡逃走。 嗯， 因为隧道入边咧比较局促，啲人就喺入边就人搭人啦。 佢焗咗好耐啊！喺条隧道度， 系啊， 即系佢初头封住咗，唔行得噶嘛。 系啦，嗱，我哋首先去咗0414先。系啦，0414先。嗱、那个隧道嘅状况系咁， 系咯， 啲人就其实系有啲恐慌吓、嗯。好，再去埋0413，系啦。其实呢个就系啲救援嘅状况啦。嗰、那个人系做乜嘢？甩咗条裤嘅， 哇，冇办法啦， 裙拉裤甩咗， 系啊，系嘛，好似佢 啊，裙拉裤甩啦。咁即系想同大家讲咧，人多挤迫嘅地方咧，大家唔好掉以轻心。 嗯， 中国人有句说话叫做。闲事莫理， 闲掟嘅莫企， 中掟莫企， 中掟莫企啦。 咁多人就唔好理埋佢，系啦。咁好啦，咁我哋今一节咧嘅最后嘅时候咧，我哋一定要做出一啲咧，帮大家嘅一啲事情嘅、 嗯。 我哋将0415放大俾大家睇啦，系啦，就定喺度啊，唔好啊。嗱，呢个就系当日咧上海事件嘅时候咧、嗯，一啲大家教呢个人潮，如果发生呢个人踩人惨剧嘅时候，你应该点做咧？我读一读俾大家听啦。嗱，当你去到人潮密集嘅地方咧，首先记得边度有出口位置， 嗯， 咁就要谂一谂，如果有要走嘅时候，走去边先？ 系啊， 好啦，一旦发生。在人群受困的状况下面呢千祈不要停低。 当然了千祈不要说喂喂喂喂喂喂有边个边个千祈不要站 着。最重要就是顺着人流行。双手呢就双手抱拳握拳就摆在胸前保证个手呢即个身体被人被嘢挤压嘅时候你仲有空间透到气、 嗯、 起码顶到够你嚟位置冇咁快窒息先。 即系我哋以前开 party 咁跳整个鸡翼挡住。 系啦挡住先系啦。嗱仲有注意个脚步平稳就唔好击到喎俾人击到喎系啦。企稳喎。同埋一旦呢跌倒的时候即刻要企翻起身，尽量。如果身边有同伴棘倒的时候你即刻要将佢拉起嘅。如果冇办法企起身的话、嗯、就一定爬都爬到啲人行紧嘅地方。系啦，大家睇睇啦呢个吓。好啦，呢、這个就系一啲我哋嘅忠告啦。好，翻翻嚟先。 喂，仲有一个嘅系千祈。有得靠边就靠边，唔好喺中间， 冇错， 唔好喺中间行， 唔好中间， 一定系散喺两边，因为最危险就中间， 系， 千祈就唔好逆流，就实俾人拱死你， 系， 人哋嚟咁样行向前行嘅，你突然间向翻上去一拱，你咪向后跌咯，你四层，系啊， 系啦，仲有咧，如果有得逃生嘅时候咧，尽量向上走， 系。 系啦，唔好向下走咯，向上走。 系、 嗯，再加上咧，以前我讲翻自己嘅感觉啦，嘥少少时间、嗯。我谂先人同埋 Albert 都有同感啊。 嗯， 以前咧人多咧，我细个嘅时候我系开心，热闹。 系， 自从兰桂坊事件之后咧，我真系见到人多，我真系惊。 系惊啊！ 跟住我就唔中意啲人多嘅地方。 系，我而家唔中意。 系啊， 系啊，你咁逼做咩啫？啲即系只有有时好似行花市，我就觉得好。 我自憎， 系咪喂，点根本睇唔到嘢嘅，后面都系拱住你行嘅。 但系啲人成日话阿荣少你咁憎行花市，点解成日喺花市入边出现？ 咁咪搵食噶嘛？ 因为我喺度摆紧档，我搵紧呢啲人先，唔系即系反正我做紧生意， 系啦、啊， 所以就一个出现。但其实荣少本人就好怕人多挤逼嘅， 嗯， 经验啦，摆紧年宵档， 嗯。 我试过摆晒啲台出嚟、 嗯， 人多真俾人拱冧张台。荣少第一件事做乜嘢呢唔系用力拱翻住张台，我系叫大家伙计全部吞后两步撤离，我惊砸嚟砸真我哋冧落，哇仲得了嘅？即系呢个就系我哋嘅经验啦。 喂，有场其实中国有场仗咧，靠咁样赢。 嗯， 淝水之战啊，谢元同阿呢个咩啊？ 嗯 楊堅啊，苻堅咧，苻堅咪咪兵逼呢個淝水啊，佢號稱一百萬啊，頭邊斷河咧，你抌條鞭都可以將條淝水截斷咗啊嘛。咁啊，阿謝元啊，人佢個北府兵唔夠人多啊，就漏夜鋪定啲石仔喺度。铺喺个淝水嗰度铺咗一阵石，有啲沙袋去到咧，咁你喺面度睇唔到嘅，即系佢唔知道有条路可以过到去嘅。咁啊，苻坚嚟到淝水边嗰阵时咧，就谂开展呢条渡河啊。咁啊，谢元同佢喂，你大家退后十里唞唞先啦，饮杯茶食个包啊，反正我都唔够你打噶啦。咁啊，苻坚啊， 真系信啦， 苻坚啊真系信啦。哎，好，我就退后。咁你突然间你知一百万大军嗰阵时冇 walkie 嘅话， 系啊， 靠旗号嘅啫。咁你突然间停咗喺度，后面啲兵又唔知咩事， 涌上嚟噶嘛？ 系啦，跟住涌上嚟，突然间咧，佢调转啦。你褪后咧，其实逢系退兵要后边变前边， 系冇错。 后续变前锋咁样， 系冇错。慢慢转头行啊嘛， 翻转头啊嘛。咁啊，后佢一褪嘅时候咧，阿谢元就挥 笔 渡江。咁你就喺度大嗌，咁后面啲兵睇唔到前面噶嘛？就见到阿苻坚之帅旗喺度， 靠捉系啊， 咁啊喺度大，哎呀，苻坚中箭啦，咁啊靠佢，即系人，即系又系啦， 人多混乱， 人多混乱，你逼赢嗰场仗啊，淝水之战啊，用计赢 嘅，系啊，所以咧，如果人多挤逼嘅时候咧，即系荣少喺度劝大家咧，就尽量都即系重敌莫企啦，哎呀，因为啲意外咧，意外嘅嘢我哋永远都唔知道， 系除非谂住搏懵啦， 搏懵咁你 搵条命嚟搏懵啩。 即系搏懵啫，唔使搵条命嚟搏。 系啊，第二度搏啦， 冇错， 系咪？好啦，咁呢次时间咧又差唔多啦。咁啊， 有冇剧透啊？下次讲啲咩？大约 下次通常我嘅习惯就系死都唔肯讲，等你嚟睇咯。啊，真系啦，系啊。好，嗱，今次时间就差唔多啦。嗱，我哋可能咧有机会咧会作出呢个节目调动嘅。咁可能咧，我自己我而家睇紧 Abbott 咧嗰个时序点样啦。如果 Abbott 系可以继续喺度嘅话，就喺度啦。如果唔喺度，佢唔喺度嘅话咧，咁可能得翻我同先人两个做啦。 即系唔使，佢系唔喺度做节目啫。咁讲到要我哋悼念佢咁啊，顶你！ 得到先人悼念喎， 唔系唔好讲呢啲嘢啦。即系最紧要就话咧，可能阿 Abbott 会有事繁忙咧，就可能就我哋会顶替佢个位啊，顶住你个位先， 唔好压住个头先啦。 我哋又多谢现场喺度睇我哋节目嘅， 系啊，多谢佢哋，好热烈啊，系啊，系啊。就是、所以就我都系大家支持啦。咁 介绍多啲人睇啦 吓。最紧要十八号咧，好希望见大家嘅 八月十八星期六 系啦。咁多啲嚟支持下我哋啦。 系 你哋嘅到来咧，我哋会好开心嘅。 我哋会倒你相迎，即系柴都着错，冲出门口接你咁解。 同埋咧，我同埋先人咧，可能会有啲特别嘅感受会同大家分享嘅。咁 咩特别感受？ 我哋爱大家咯，我哋爱世人咯，得唔得？ 屌，一阵整个啊，真系同志，佢真系爱你大餐， 心入边爱啫，唔系感情啊！好，好 ，OK， 咁今集时间差唔多啦，下集同一时间同大家见，拜拜。 好，拜拜。